欢呢、欸。那个今天很荣幸能够这个在读书季，在为各位演出这个啊、哦，先来点音乐。被整个吹破，我们的家里的玻璃是雕花玻璃，不是那种马赛克玻璃，以前更早以前是马赛克玻璃，然后后来是雕花玻璃，后来那种雕花玻璃几乎就很难再找到了。然后那天晚上就看怎么被吹到很远的招牌，还有被吹倒的行道树， 曾经是案子是弯弓啊啪啪啪啪啪啪 人生如梦，一阵黄吕江月。他只要一想到十大人狂的英雄，他只要想到雍正王朝，他每天都很快乐。即使在海王星最后那一位，他现在人在土城，每天都很快乐。当过台北市长的人，每天都很快乐。只是在欺骗自己，就会过得很快乐。江山如此多娇，是否多少英雄一直在酒肆茶楼酒肆靠腰？等一下会，等一下再，我们有一些独立出版，还有独立书店，以后就必须要靠大家多多的用你们钞票，把他们货架上的书全部都上架下架，对，多以实际行动。经过的时候去跟他买一本书，然后你每次不要都看他的装潢很漂亮，这样子去一楼打卡，二楼打卡，然后去后栋打卡，去咖啡店你也没有坐下来点一杯咖啡，你每次都只有去那边上个厕所，只有你甚至你也没有跟他，你有没有，你也没有跟他说，你也没有跟那个柜台值班人员说，哎，可以借我一下厕所好吗？年末大街的时候，你害的人家，你去人家那个店里面滑手机不打紧， 我要百货一美书店滑手机。 就是你每次都是去，他都只是这样子去上个厕所这样，而且你离开的时候还没有跟人家说一声谢谢。还有这样子，你至少尊重人家的独立书店，你给他买一本厚书，买一本五六百块的书，你至少你去书店就是要买书的，你去小小书店也是一样，他禁止店内禁止饮食，然后居然你还拿着手摇杯摆在人家新书上面，而且还不小心伸一个懒腰，还能把你的手摇杯，你可能有一杯 QQ 奶茶七分甜，正常冰块，还把你的手摇杯在人家的书，在人家货架上面放下去，正常的。都是，然后你还故意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你就牵着你的狗就走了，而且你还没有留电话给人家，人家小本经营的独立书店，这么多很多贩卖的独立书买，人家小本经营的书店，独立书店，然后后来可能也不一定有那个官方的补助，文化部的补助什么，这些预算可能都没了。然后当妈妈生了一个孝子，然后他们家里面的裁员今年十岁。台北市至少以台北市来说，星期天跟星期三就 是他们就不收垃圾，一般垃圾直接回收跟厨余的。 我收直接回收跟。 结果就是张妈妈他们家，张妈妈他们家每个星期三、星期天都会堆一大堆垃圾出来，然后大楼的管理委员会每次每次都在他们家贴纸条。 都是他们家里面的柴犬， 为什么我会知道？因为那些就是那个没有管理员的大楼，就变成一些孤风住户，他们要自己出来吃，然后就变成冰天。 天地讨价还价，然后最后还有包括神导。 讨价还价。 这样的书，你通常需要一年的一年左右工作期间。 通常需要一年多的工作时间。 还有这些编辑作业。 还有这些编辑作业。 还有书，还有那个平面设计。 还有那个平面设计。 出版社的发行方向这一些。 还有那个什么游览车。 好，然后这些都会影响到一本书它出去的样子，然后你都会把它买起来。 一本书， 然后你把它买起来以后， 你把它买起来以后， 今天读书记有很多摊位都买了很多不错的书， 有很多摊位都有不错的书， 新书旧书都有， 新书旧书。 这边摊位都到七点，然后晚一点。 摊位到七点。 你过桥过汀州路那个德沃那边。在 金阳 路上面，德沃这边还有晚上的表演，就是有手环就可以进去看。 如果你有手环，你就可以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带着大包小包的书，新书。 大包小包的新书。 然后去读书记，等我晚上的表演。然后看完表演之后，记得把自己买的书全部带回去，不要忘在那边。而且他还有一些后续的一些作业，这些他们还没有忙完，所以他最后就是包括这些结清，还有就是 这些 收支这些其实都是一般工作。所以我们来这边，观众来这边最主要最大的贡献就是买书。整队要来做一些这个参展摊位的这个重点巡礼。 请跟着旁边这位法师今年的冠军一起绕场，还要跟着大旺。 麦克风， 搭配了。 但是你刚刚 很烦欸，我要 make some noise。 你确定不去吗？ 你不知道去吗？ 没关系，去吧，我觉得好像蛮好的。 Breaking Band。 Breaking Band， 黑狼嘞，黑狼还 在找。他还没回来是吧？那还没回来就 Girl from Ipanema F。Girl from Ipanema。 上阿拜奉 我吗？没有人拜奉。 三位，那个导览结束，我们还会再，我们会再继续进行今天的下一首歌。 回来。如果荒岛忘不回来，大家一起帮我喊荒岛忘，一二三，在哪边？等一下，看我屁股。 心中的把尺。本书作者马特斯从哲学视角出发，引领我们思索艺术伦理的艰难课题。他以睿智而不失幽默美术，探讨创作者与作品观众的关系，更结合当代网络言上、迷途运动与取消文化等议题，梳理个人与公众的道德责任。本书为我们如何选择自身价值，进而改变身处的消费社会与艺术文化场域，提供长远深刻的启发。What to do with the work of immortal artists from museums to the movies? Drawing the line. 大师诗格，作者 Eric Hataramatis。 Hataramatis。 然后，译者刘家安，国立东华大学英语系毕业，研究所一边，然后这个先从那个产业工上过班，然后再变成专职译者，译著包括《你玩游戏还是游戏玩你》，然后另外一本叫《以自由之名》，还有一本叫《勒索软体狩猎团》。这本书是这个未曾出版集团的左岸文化，然后原书发行，读书共和国原书发行。没有音乐就惯变得很干干的，我又不是安普。乌拉！ 乌拉！呀哈！ 大调。 家守灵，吉他守灵冠军。Keyboard 守三中灵，贝斯守欧舒缓，小号守郑立伟，三十号守杨元浩。 还有黑狼蒙大袜， 冰岛三狼林李慧，施雷台的佼佼者， 不是我，是唐沃，赢不了，赢不了。 好，顺便我们要 cue 一下今天施雷台的冠军唐沃， 唐沃， 好来了来了来了。 可以 啊，我们差不多就要结束。 这个台上没有我猜。 怎么这样啊？我们这个个个也不差呢，我告诉你。 我要去跟进来。 OK 啊。 那我现在干什么？ 我不知道，你冠军哦，我怎么知道你要干什么？ 我看着像哦。 奇怪耶，冠军耶，是擂台冠军。 有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 freestyle， 所以 好，那就 free 起来 哦， free 起来。 谢谢唐沃， 在今天的这个主题， 现以前，趁这摊位还在的时候， 买完书不要再去打牌哦。